常好听的一首歌曲，来自邓丽君的《一见你就笑》。可能很多人看到邓丽君的这个外形啊，会觉着她是一个非常娇小、俏皮、可爱的这样一个女孩。但是事实上呢，前段时间我有和朋友一起聊过这件事情啊。事实上，其实邓丽君呢，她是一个个子很高，而且呢，性格也很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女子啊，非常喜欢她的歌曲。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迪克牛仔的《光辉岁月》。 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？梦想需要多久的时间？多少血和泪才能慢慢实现？天地间人我暂时高飞，谁说那是天真的雨？

睡不休，康桥脚下流过，爱情总是太快，瞬间已不存在，伸手慢了一拍，只剩回忆可待，轻轻回忆回首，错别西天云彩，随着缘分游走，爱来是我自由，我在康桥那头，失恋化作水流，从你的裙下过， 比天堂比

在墙角里偷偷的哭泣，我忧郁的你不许谁懂你，爱是什么 海边。 牵手，此情不知等何时休。我望着天边的你，也望着天边的星，期望着再相见，彼此的情意的切。我望呀故乡的人，我望呀故乡的人，我望呀闺女的情意真。挥一挥手，我不愿你走，可是不见你回头，你消失在眼中，多无人守，此情不知等何时休。